谁都知双手可紧扣，不依不舍的背后，这个信念有多温柔。从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遇一个人，你只一勾。 南亭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亭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此次韩潮首脑会晤将回顾板门店宣言、旅行成果，并探讨今后推进方向，讨论构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共同繁荣等问题，特别是有关半岛无核化的实践方案。日本北海道南部六日凌晨发生6.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125人受伤、39人失踪，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重庆市荣昌区纪委监委联合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局等单位召开区委反腐败协调小组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扫黑除恶工作。国家发改委公布，全国已有157个景区出台了门票降价或免费开放措施，11黄金周前还有157个景区将出台措施降低门票价格或免费开放。北京市发改委近日发布通知称，自9月1日起进一步降低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预计全年共减低一般工商业电费负担20.41亿元。位于长安街西延长线边上的石景山区共有产权房御景阳光项目近期申购，销售均价35,000元每平方米，最小户型总价不到150万元。日前有消息称，2019年央视春晚正式建组筹备，央视综艺频道副总监刘真导演将接棒总导演一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谁会关心谁？谁会关心谁？ 中爱火。

经典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051752200。 建筑资质代办招创元天成，工商注册代办还招创元天成。创元天成建筑企业一站式服务专家，让您省时省力省心。服务热线400-9966-236，400-9966-236。 慢慢的，我们开始期待幸福。男人呢，希望自己有份成功的事业，有个爱自己、理解自己的女人。女人同样也需要一个了解自己、懂自己的男人，可以在自己不开心、想撒娇的时候有个依靠的肩膀。其实幸福就那么简单，可是我经常在想，幸福真的很简单吗？还是本身复杂的是我们自己呢？ 我想休笑，望向风里爱天真浅笑，天空永恒万变多么奥妙，我却又自管不了，青葱岁月渐渐远飘，路上奔波再也不懂浅笑，仿佛气球在风飘，怎意料慨叹这是否需要，你说这叫

么当时的我们都没有发现，爱情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沉淀，怎么后知后觉才明白的我们，等待是最后回忆的永恒的永恒。也许再也回不到那原点，那些看似浪费掉的时间，就算一切都回到那从前，很多事情依旧无法改变。日日盼盼夜夜思念的我们，看日落看日出看笑容有泪痕，看着你心都碎了，感觉不到体温，不再去想念，怎么当时的我们都没有发现，爱情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沉淀，怎么后知后觉才明白的我们，拥抱是最后回忆的终点的终点。 天色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像过去那样走来，紧紧用双手将我环绕，你的温柔其实如刀，要我还你怎样的笑？我明明都知道，这将是最后的拥抱，你给我一个圈套，我不能跳不能遁逃，我拿什么和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曾经幸福的痛苦的该你的该我的都自一笔勾销，我拿什么和你计较，不同的人不受煎熬，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天色就要亮了，我开始有点明白，我们的爱也要散了。你